你们要记得罗特的妻子。不论谁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，凡丧失性命的必要保全性命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一夜，两个人同在一张床上，一个要被提取，而一个要被遗弃。两个女人一起推磨，一个要被提取，而一个要被遗弃。他们问耶稣说，主，在哪里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在哪里有尸体，老鹰就聚集在那里。